兄胆敌，本愿我闯口罩西游记，分你叫俺妻玉台诗阶下仇恨，不该把谭师爷剪皮，佛门阴谋刺上法虎伯灭他，今天要娘娘请教平时舍他，我要进那不登记，也曾把面那子暗藏，要不翻盘喊不缠，要进那烟过标明，不念那你老伯母悬梁子听，不念那你小三年该三月，小三月该三里，小三里该三十，小三十该三口，小三口该三魂，三年三月三里三十三口三魂，国不带孝报的乾坤呐，不念那你三国子八热子丧命，不念那你只落得一个字巴黎，此一番秦公取定金赔罪，你把那好言奉听，我娘娘江下罪有功，丹臣是参见亲的朋寡人，应要春寡人家酒，我不过听谗言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呐，不是要打我的命那君，君臣们好一比那国如的情分，我叫一声小皇兄小子狂，搬家王我不得爱情，你哪里休流泪，免了悲愁放大了胆，一步一步孙要抵那了寡人

国人和马，其实与万天家无存，烧得骨在火边下死去，本你 看得出来，我们西派后继有人。朱连寨呢，原来是一出花脸戏，后来经谭英培先生改成了老生戏，而西派呢是又有所发展，独具韵味。下面我们请北京戏校的女老生 侯立新 为大家演唱西派的《朱连寨》。 压得在城楼 像柳地人大仙，到太阳的人马来到牧城边，城楼上举着你三重弓，十年的进了几条庄园，哗啦啦啦打罢了头重的鼓，官儿也听到哗掉啊哗啦啦打罢了头重的鼓，人有精神马有欢，哗啦啦打罢了头重的鼓，太阳的人头落在马前，一来是老儿一该然，二来弟兄们的团儿圆，前去修回长安关，留在这沙陀过几年，落得过一 接下来呢，给大家助兴演出的是一个旦角的演员，应该说是我的老师，中国京剧院的耿巧云，为大家带来非常喜庆的，那就是《红娘》，有请。 Yeah.

漂亮，水潮流他死的死落长山江，该是因你那断九州长盘坡九河头杀的曹兵不过城，这一般投降大国有断九之国勇气眼冒，你杀刘备不要我进他弟兄问的是人坑大修，若是提兵来真刀刀将那曹操这把你猎手，我扭转回身走太行将起九王一见乱朝， 这个我们下边换换口味，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《状元梅》。